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1年8月20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年底开通三条地铁新线，全自动智能化列车提前亮相。 北京环球度假区再起内部测试，提醒您不要购买所谓的内部票。 人口计生法完成修改，保障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神舟12号航天员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任务，计划9月中旬返回地球。 联合利华回应梦龙双标事件，承认在欧洲用浓缩奶，在中国用奶粉。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建国，沿用20年前的国名，对于阿富汗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嗯，刘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夜间呢，这个部分地区还有一些分散性的这个雷阵雨天气，主要的这个出现的地方应该是在西部和西北部地区，现在呢就是在延庆的南部和昌平的北部地区还有一些雷阵雨，这个门头沟的西侧还有对流云团发展，那么未来呢还会向东移动，所以大部分时间是影响这两个地区，城区呢通常大部分地方是没有的，或许个别地方会掉到点儿，但是不会影响大家的出行。 嗯， 半夜之后呢，天气逐渐转晴。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21度上下，天气凉爽舒适，非常适宜大家晨练。不过呢，明天早晨能见度不太好，能见度呢，这个应该是在这个2到3公里东部南部地区1到2公里。好在呢，主要以水汽这个为主，所以说呢，对大家的户外活动并没有明显影响。明天上午呢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光照比较强，气温将快速上升。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虽然气温并不是很高，但是呢，由于空气湿度大，闷热感还是有的，所以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 嗯， 午后呢还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出现，这个分散性的雷阵雨呢主要是孤立的对流云团发展造成的结果。那么话呢，就是说呢，因为阵型降雨啊，它的这个特性就是雨量分布极不均匀，有些地方根本一点点也不会下，有些地方恐怕还会大一些，但是面积不会很大。就这个哪些地方来出，因为现在的技术水平达不到那种这个高度，所以说呢，明天还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22号呢，也就是说，周日呢，应该大部分地方都会有雷阵雨，气温变化并不是很大，基本上维持在29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之间。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京投所属轨道公司今天发布消息，今年年底开通的地铁17号线南段、19号线一期、11号线西段都采用全自动运行智能 A 型列车。目前新车已经陆续到达车辆段调试，确保9月实现试运行。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航天员聂海胜、航天员刘伯明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比原计划提前大约一个小时。空间站阶段第二次航天员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这次出舱活动，天地间大力协同，舱内外密切配合，先后完成了舱外扩展泵组安装、全景相机地抬升、舱外设施组装等任务，全过程顺利圆满，进一步检验了我国新一代舱外航天服的功能性能，检验了航天员与机械臂协同工作的能力，以及出舱活动相关支持设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目前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已经进入到第三个月，后续航天员乘组将继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计划九月中旬返回东风着陆场。在返回前，神舟飞船还将进行绕飞及镜像交会试验。 七月四号，神舟十二号航天员第一次出舱时的任务包括为机械臂安装上臂支架、抬升舱外全景摄像机位置，以及进行一次应急返回验证等。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这一次出舱任务主要包括三项任务：安装舱外的热控扩展泵组、抬升舱外全景摄像基地以及组装舱外工具箱。完成这三项任务都有哪些作用？和第一次出舱相比，第二次出舱任务都有哪些难点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航天战略研究专家张京南，来听一听他的解读。 这三项工作呢，主要还是一个阶段性的，是一个辅助支撑后续的，比如说空间站的这个舱体的对接呀，还有后续的航天员进一步的出舱的这个活动，主要是这样一个工作。比如说它这个全景相机，它就是为了更好的去用这个机械臂去拍摄舱外的场景啊，观察舱外的运行的安全性、可靠性。 那这些工具或者说这个扩展泵组都是发射之前是不能安装在这个舱外的，是吗？必须要有航天员来进行这个舱外的安装，是吗？ 对，因为在发射的时候它就要承受这种超重的状态嘛，就是过载的状态去送上去，但是你工作的状态它是跟超载的状态完全不一样，所以工作状态它要航天员上去之后呢进行操作，才能把这个细节的各个部件呀去组装起来。而且呢，这个也是对航天员的更多的这种舱外操作活动的一个演练吧。 是，我们知道在七月四号呢，这个航天员进行过第一次出舱啊，当时也完成了一系列的工作，包括这个为机械臂安装上臂支架啊，抬升这个摄像机的位置等等。那这个就是每次出舱的这个活动安排，它有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律或者说程序的安排？比如说在难度上会不会有所提升等等，有没有这样的考虑呢？ 这个整体上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每次的操作呢，它的技术难度的跨度都不追求很大，因为这毕竟是有风险的。每次呢都是尝试一个新的一个小的操作，这个基本上就是一种成功了。而且现在的思路也是这样的，因为第一次咱们出舱的时候，刘伯明航天员他是站在机械臂的那个末端的一个角纤维器上，就相当于咱们地面上盖房子的时候的那个脚手架那个大吊车一样，所以他们就是先这样一个简单操作能实现。还有呢，就是这个张洪波航天员在第一次的舱外活动的时候，是在舱外的借助上面那个他把手啊进行爬行，这个具体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应用价值，或者说是去大的一个操作，但是也是一种演练，所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一点一滴的积累下来，然后为后续更多的这种真正的，比如说应急维修啊，做好准备。 在这次出舱任务中，三名航天员彼此之间是如何分工的？出舱作业有什么风险？是否还会有第三次出舱活动呢？我们继续来听张京南的解读。 出舱它要特别的细致，而且要非常的缓慢才行。今天上午我们看那个时间啊，在打开舱门的时候是在8:40多，真正的完成出舱呢是在10:00多，也就是说一个简单的从舱内到舱外啊，它经历了一个半小时还多的这样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而且呢，在出舱的时候，它不是说从工作舱直接就一打开门就到太空里面就出去了，它还有经过一个气闸舱。这气闸舱的作用就是先从这工作舱到气闸舱里面，那么这个时候气闸舱呢还是一个加压的状态，然后把工作舱是封闭起来，气闸舱再出舱的时候再一开舱门，这个时候这个气闸舱就会施压，里面的空气呢就会散发到太空里面，这个时候呢就跟太空的环境一样了，然后航天员呢再经过一个舱门到达太空，所以他们要时刻检测气压的状态、温度的状态，还有舱外是不是有什么危险的，比如小的流星体啊，确定没有问题的时候，两个航天员才会真正的出去。那么分工上呢，一般就是第一次出舱跟这次的出舱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航天员在舱内进行机械臂的操作，两个航天员呢出舱来进行舱外活动。一般是很少是一个航天员出舱去进行完整的这个工作，因为他们之间要进行相互的协助啊什么的，或者是有一些紧急情况他们要相互支援啊，都是需要有的。所以一个人在里面去操作机械臂，两个人在外面。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联合利华回应梦龙双标事件。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经关注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梦龙冰淇淋中外用料不同，其国内版巧克力层里面的冰淇淋是用大比例的植物油制成的，只含有少量的奶粉，而在欧洲市场销售的冰淇淋产品却是使用牛奶为原料进行制作的。 近日，联合利华全球副总裁曾希文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用的是复原奶，也就是奶粉加水，欧洲用的是水加浓缩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据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梦龙在欧洲市场销售的冰激凌产品主要原料是牛奶，而国内产品的主要原料却是水以及少量的奶粉。对此，曾希文表示，不同地区的整体配方体系一致，但是具体用料确实存在差异。 有的地方是用复原奶，我们用复原奶就是奶粉加水，也有的地方是用像欧洲用的水加上就是那种浓缩的水。 浓缩奶，对。那在中国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这个浓缩它有一个，它实际上我要运输，我如果从欧洲等于是运这个鲜奶过来是很难运的。这个如果我用的国产的呢，它有一个供应的问题。 您指的是如果在中国的话，供应上您会有问题。 梦龙这个是要大规模生产，同时还大规模出口，像新加坡什么都是用中国的梦龙。 对于曾希文提到的在欧洲等国家用浓缩奶制作梦龙冰激凌，在中国等国家用复原奶，专家表示成本可能是其重要的考量因素。 用奶粉复原的这个奶啊，它的蛋白含量如果和浓缩奶的蛋白含量一致的情况下，复原奶的话，它的这个成本，大概在8000到10000，浓缩奶的这个价格呢，大概在13000到14000每吨，所以呢，之间的差距呢，大概在3000到4000块钱每吨。 记者找到了一张联合利华此前向媒体公布的梦龙中国和欧洲产品的配料对比图，图表显示排除掉不同地区标注成分的差异性，也就是梦龙欧洲产品如果按照中国的法规进行标注，含量从高到低排序，椰子油的排名在浓缩脱脂乳之后，而梦龙中国产品奶粉则排在植物油，也就是椰子油之后。专家表示，植脂的价格相对乳脂更便宜些，大部分都没有乳脂贵。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8月19号是阿富汗独立日，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社交网站上发表声明，宣布塔利班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并发布国旗，酋长国的国旗上印有国徽。穆贾希德表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是在阿富汗脱离英国统治独立102周年纪念日之际建立的。 阿富汗塔利班高级领导人哈希米表示，新政府的体系很明确，将是一个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政教合一的政府，与塔利班在1996年到2001年执政时期类似，接下来可能会设立一个执政委员会来负责治理国家。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可能会担任宗教领袖，执政委员会将会负责各种具体事务。 据了解，1996年9月，塔利班攻占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建立政权。1997年10月，就曾经改国名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在阿富汗实行伊斯兰统治。直到2001年9/11事件之后，塔利班政权在美国的军事打击下垮台。 那么，为什么塔利班决定沿用阿富汗20年前的国名？塔利班建国又会对周边国家有什么影响呢？就从我们今天采访了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林，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20年前，塔利班执政的时候，他就自诩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但是当时呢，应该说呢，只有3个国家承认这个政权，3个国家是沙特、阿联酋、巴基斯坦。那么后来因为国际社会呢对塔利班的不便是不欢迎、不接受，塔利班呢也就是自暴自弃，采取了很多的激进的政策，迫害少数族裔啊，严格限制妇女啊，搞得很孤立。直到最后2000年以后，包庇这个基地组织，导致美国发动战争，很快就把它推翻了。所以呢，他现在等于说卷土重来，重新夺取江山以后呢，沿用原来的国名，算是一种复国吧，对他自己来讲。当然，这个伊斯兰酋长国 三关键词，阿富汗当然就是地域，伊斯兰就是这国家的性质，首先是伊斯兰国家，将来是要靠伊斯兰教法来统治的。就像他发言说，不可能搞民主自由的，民主自由西方的选举制度三权分立不符合阿富汗这个传统，也不反伊斯兰教育。酋长国呢，是大家可能熟悉的，一说到酋长国就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简称阿联酋。还有像这个科威特，虽然叫科威特，它也是酋长国。巴林、卡塔尔、阿曼，严格上都属于酋长国。酋长这个词是一个中文的翻译，阿拉伯语的就是埃米尔的意思，埃米尔就是王子或者是个封王的意思。因为这个宗教体制吧，他要表示在真主面前，他表示一种谦恭谦卑，就是他不配称国王称皇帝，只能是一个小小酋长。这是一种宗教上的一种正常的一个表态，也是表示他这个传统的保守的宗教主导的国家，而不是现在所谓的共和国呀，用总统啊，用主席啊等等之类。 我们看到他还同时发布了这个国旗，包括这个国旗上面还有印有国徽，您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他这个新国旗和国徽呢？ 他这个国旗下面写的一串他这个国家的这个酋长国的名字，上面呢就是国徽。国徽它实际上是结合了他原来的阿富汗国徽的一些成分，或者说体现阿富汗的一个国家民族特色。比方说他那个绶带缠裹的谷穗麦穗儿，下面的齿龙，这也有点说这个国家是建立在工农劳苦大众基础上的，它就是立足农工吧。然后呢，你看呢，这里面有伊斯兰历的年份，还有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这个名字。再往上最高端是一个小书架，书架架的一个打开的书，那本书就是古兰经。古兰经背后那个小穹顶呢，就是像您的清真寺，就是古兰经高于一切，是古兰经指导下的教法指导下的一个国家。清真寺就是一个伊斯兰的标志。那么有的国家是用新月啊，就像有的基督教国家用十字架等等之类的。所以呢，它整个的这个国旗里面的国徽都非常鲜明形象的表明了这是一个新的阿富汗的伊斯兰酋长国。 阿富汗塔利班高级领导人哈希米他表示，新政府将会是一个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政教合一的政府。想问问您，建立一个这样的政府需要什么样的流程？下一步塔利班还有哪些工作要做呢？ 现在什么样的流程？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江山塔利班他自己打下来的，那他建什么样的政权就是他说了算了。当然了，你说的算是一回事儿，建立这个政权大家接受不接受还是一回事儿。那现在呢，应该说呢，基本上定了他不会搞西方的这种议会制度，一人一票三权分立，他可能会搞这种协商制，也可能会是西方三权分立加上这东方主义权的这样一个合体，就有点像今天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上面有个最高的宗教领袖，只负责大事，负责这国家的方向，作为国家的象征掌握兵权。那么下面可能有一个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呢在授权总统去通管日常的内政外交，当然可能还有一个宪法委员会、最高宪法法院等等啊，作为对宪法的一种监督啊，对政府的一种监督。我看他公布的方案很有点像这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体的架构。 塔利班建国对周边国家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不管他建什么样的国体，他的国家能被各派接受，实现这个政权、军权、法律、国土完整统一，避免再次爆发战争，同时呢，应该说呢，避免再输出激进主义、恐怖主义。当然，我说这个输出并不是塔利班本身自己输出，曾经因为战乱的原因，形成了阿富汗是一个恐怖主义或者三股势力的乐土。他对周边的国家，像北边的塔吉克、乌兹别克、库曼，东边的中国、南边的这个巴基斯坦、西边的伊朗，形成了程度不同的这个威胁和冲击。所有周边的国家都希望阿富汗能结束战乱，能实现稳定，能统立在一个阿富汗人民自己接受的一个政体之下。不管他是东方式的、西方式的，只要老百姓都认可，塔利班跟前政府，包括北方各联盟这些原来的反塔利班的武装，他们只要能达成一个利益上的一个分配，能实现一个内部的协商的机制的保障，我觉得就是周边国家所以乐意接受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因为大宗商品下跌和美元上涨，欧元、澳元对美元在昨天大幅下跌，目前日 K 线已经四连跌。相关分析我们马上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黄汉。黄汉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么请问如何看待澳元的走势呢？ 那好的，澳元对美元是延续了在之前本周的一个下跌势头，在周四呢也是连续第四天下跌，盘中是一度跌了1%，也是创了这个9个半月的新低。从基本面来说呢，澳大利亚目前抗击疫情面临的压力现在是越来越大，那德尔塔变种病毒现在感染的病例也是迅猛的激增，那使得现在澳大利亚经济整个面临一个停滞的一个状态。而除了自身的因素之外呢，现在 对美联储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缩减资产购买规模的预期呢，也是进一步打击了现在市场的一个风险情绪。那周三公布的美联储的七月会议纪要是披露了一些决策者的评估啊，那这个评估呢显示，现在美联储的这些决策委员对于今年缩减量化宽松也是都持一个开放态度，那前提是目前的就业数据会持续恢复。而就在昨天呢，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在上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34.8万啊，是好于市场预期的36.3万啊，所以从这个侧面呢，也是印证了这个周三美联储七月会议纪要的一个观点啊，所以在昨天呢，这个数据使得美元是一度达到了去年十一月初以来的最高，是93.58，而美元对这时的货币也是全线走强啊，欧元对美元是一度下跌了0.4%到1.1666，也是10月4号以来最低水平，英镑对美元是下跌了0.58%啊，也是由于疫情和缩减量化宽松预期呢。在昨天整个全球股市呢和大宗商品也是受到打击，金价是下跌0.45%啊，油价呢更是跌幅是比较惊人的，连续六连跌，那美油盘中是跌4%，也是创了三个月新低啊，布伦特原油呢是盘中是触及了5月21号以来最低的65.57美元，那这也是这个两油呢从2020年2月以来呢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跌势。那因为这个澳元是大宗商品的这个货币，就是因为这个澳大利亚是主要出口大宗商品的，所以在昨天因为大宗商品下跌呢，整个相关的货币也是大幅下跌啊。尽管之前就比如说挪威央行啊，尽管之前挪威央行是维持利率不变，而且会重申在今年9月份加息，那挪威克朗呢对美元也是触及7月底以来的最低啊，是在昨天下跌了1.6%，报9.0365。在其他大宗商品货币方面呢，美元对加元是升1.2%，报1.2809。新西兰元对美元是盘中下跌1.1%，也是处于11个月以来的最低啊，所以从这方面可以看到昨天很多大宗商品的货币是下跌，也是带动了这个澳大利亚元也是下跌。在未来的展望方面呢，我预计在周五的期权到期日来之前呢，那美国股市可能会比较震荡啊，股市这个早些时候呢是一直震荡局面，那从昨天开始呢，这个下跌幅度加大啊，在本周五呢，期权到期可能会放大市场的一个波动率啊，所以目前的投资者很多都采取一些避险的措施。那在现在市场风险更加不稳定的一个前提下呢，那美元作为一个中级避险资产的作用，现在也是支撑了强劲的势头。 嗯， 而反过来看，这个澳元方面呢，目前超卖信号可能有利于反弹，但是整体而言还是不利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黄汉的点评，再见。 再见。 嗯，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节目的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清瑞，责任编辑郑晨清瑞江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